这个故事的名字是《放风筝》。今天风和日丽，我们一起去放风筝。哥哥喜欢老鹰风筝。姐姐喜欢蝴蝶风筝。姐姐的风筝飞得高，哥哥的风筝飞得更高。我的小鸟风筝怎么也飞不高。可能是小鸟怕老鹰吧。